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今天我们继续为各位带来空中课堂的内容。今天我们要对《论语》进行一个考，究竟如何去考呢？我们在今天的空中课堂《论语考经典》中会详细为大家进行解读。首先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我们了解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西城排查688所学校及教育机构，年内未整改培训机构将会停办。朝阳区新增8所幼儿园，未来3年将扩增20000学位。教育部日前发布关于做好庆祝2018年教师节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校不折不扣落实好国家关于教师地位待遇的各项会师举措，落实公办中小学教师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特殊的法律地位，健全中小学教师工资长效联动机制，优化经费投入结构，确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另据了解，今年9月10号是我国第34个教师节，今年的主题是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启动实施师德师风建设工程，开展国家级教学成果评选表彰，推选全国教师教书育人楷模等活动。记者日前从西城区教委了解到，截至目前，西城区已对688所学校及教育机构进行了排查，排查中发现有部分民办机构存在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违规收费等问题。据了解，排查中存在问题的培训机构需在今年年底前完成集中整改，对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的校外培训机构，相关部门将加大查处力度，直至停止办学。今年9月，朝阳区东坝、将台、来广营等地将有8所新增的幼儿园开园，均是由朝阳区教育国资中心举办的示范园分园。记者从朝阳区了解到，为满足居民对优质普惠学前教育的需求，该区采取名园办分园模式，由区教委所属事业单位举办，市区级示范园承办新建教育配套幼儿园，增加学位供给。此外，为有效缓解入园难，朝阳区今年启动了第3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未来3年将扩增学位20000余个，到2020年全区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将达到80%以上，无证办园问题基本解决。我国首份中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日前发布，报告显示学生体质健康状况总体较好，但肥胖、视力不良和睡眠不足问题较为突出。其中学生视力不良问题突出，4年级、8年级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分别为 36.5%、 65.3%。 对此，北京市委市政府将青少年健康作为健康北京建设的重要内容，建立和完善了多部门合作机制和市区学校3级健康促进学校管理网络，从健康政策、物质环境、社会环境、社区关系、健康技能、健康服务6个方面推动学校卫生工作及学校素质教育广泛开展。 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姚迪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今年北京高考语文试卷中将儒家文化经典著作《论语》纳入了经典阅读考察范围。作为中国最为宝贵的财富之一，《论语》是孔子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在如今社会仍具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去慢慢感悟，细细品味。古代最伟大圣人的言行录中，哪些内容对于青年学生有启示作用？我们如何汲取孔子的智慧，打开知识面，拓展自己的思维？又该如何结合今年高考题目备考2019年高考？教育面对面邀请紫禁杯优秀班主任、人大附中第一人文实验班班主任、语文名师童世祥先生，通过读、思、考三个层面为您详细解读《论语》。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童世祥，紫禁杯优秀班主任、人大附中人文实验班班主任、语文名师，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摸索出了起承转合教学程序和四文一体教学法，多次参加过县市省全国级的讲课大赛，均获得第一名。今年所带的2018届高三毕业生中，多人考取清华、北大等名校。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我们在本周连续用了三天的节目时间，要和大家呢开启一个空中的课堂啊。我们在节目里呢率先邀请的是人大附中人文实验班的班主任、语文名师童世祥老师，带着大家去研读语文高考必考篇目当中的一个大部头的作品，就是《论语》。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里再次邀请童老师。童老师您好。 您好。 已经是进入到了我们的第三讲的节目了按照我们之前的节目内容的设计呢，今天将会和大家结合着《论语》这一部的作品告诉大家究竟应该怎么样复习备考这一部的作品。其实要说到这个复习备考啊，咱是不是得先从今年的北京高考语文卷说起啊？因为今年2018年《论语》是首次被列入进了我们的高考语文的篇目当中了。 是 啊，所以今年的这个考察应该说还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那您先给我们大家解读一下今年咱们高考语文卷当中关于《论语》这一部分的考察内容。 我们就从今年北京试卷的试题入手。2018届呢北京试卷的第13题出了这样一个题目，说论语记录了孔子与弟子间的许多对话，如先进篇。这段文字呢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说子路呢问孔子说，听到了就实行，这样可以吗？说我听到了我就去做行吗？孔子说，有父兄在，怎么能够听到了就去做呢？说冉有也问了同样的问题，孔子却回答，听到了就去做，就去实行。公西华听到了孔子的回答，他有些困惑，说怎么两个人你的回答不一样呢？孔子就说子路啊，这个人行动能力强，率性，所以对于他来讲，那我就得抑制他，让他思而后行。说对于冉有，他呢想得多，遇事情有些退缩，这样我就促进他。他出了这样一个题目，说简要叙述孔子三次回答的内容，并说明此则短文反映了孔子怎样的思想。这个呢大家手里呢应该都有答案，我就不说了。你看就这则材料反映的是孔子因材施教、因人施教的教育思想。我们来看这个题目，它是选择了其中的一个章节来设题，一概括，也就是要看我们的翻译能力，此外还要去分析理解。你看它就变成了一道阅读理解题，这是这个题目呈现出来的样式。 第二个题目呢，出现在了威胁作23题的第三道小题儿。读了《论语》，在孔子的众弟子之中，你喜欢颜回还是曾参或者其他哪位？请选择一位，为他写一段评语，要求符合人物特征，150到200字之间。如果要写一段评语评价人物，首先要理解这个人物的思想、性格、立身形势。而《论语》呢，又不是小说，就是孔子及其弟子他们之间互问互答的一些语录。从语录体来看，我们要能够答好这道题，就要通过他们的对话来推知这个人物的思想性格、立身处世的特点，以及他们的思想价值取向等等。所以这个考察对于学生解读的要求、理解的能力实际上还是很高的。这是今年的题目给我们的一些提示，或者我们从中应该知道怎样备考的一些具体的方向。 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备考的思路啊。那么至于明年，或者说至于未来，咱们北京高考语文卷当中对于《论语》究竟怎么样去考察，肯定还会有更 多 新的 形式、 多重的角度。但是一切都是建立在你要对《论语》这一部作品深入、深刻理解的基础上的。 教育面对面，空中课堂正在为您播出《论语》，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首先还得要和大家咱们再重复的介绍一下这《论语》它的核心的思想，因为这核心的思想对于你理解这一部作品太重要了。 那我在第一节课的基础上呢，再做一点延展。 嗯， 我们知道《论语》的核心思想呢是人，关于人的理解，仁者仁也，亲亲为大，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有这几个概念，有这几个理解作为底子，对人的理解就不会出现偏差。他还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孝，敬爱父母；悌，尊敬兄长。所以在人这方面，他还有一系列配套的主张。比如说，他讲礼，因为人就是人伦关系，就是人际关系，所以要靠礼来约束。那礼是什么呢？礼就这个字来讲，它也是会意字，从事、从屈、从斗。这个事它实际是灵石，就是供案前面放的那块石头，以敬天地也好，敬祖上也好，就是放祭物的地方。所以事带事补的都和祭祀有关系，比如说祝福，比如说祈祷，吉祥的祥字等等，无一例外。那么屈是蚕帛，就是编的这个竹筐，说放蚕用的，因为一看我们是农耕文明。豆它是一种石器，像高脚杯那样的，实际上就是祭神祀祖的用具。所以礼的本意呢是祭神祀祖，它有上下尊卑贵贱的等级之分。所以孔子呢讲求正名，正名的具体内容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君，君是国君，第二君是行君道，是国君要行君道，臣要行臣道，父行父道，子行子道，这样社会就安定，各居其位。所以这是孔子讲求的礼，你看是不是为了社会和谐，是不是为了国家的安定。你看我们关于《论语》的核心思想，我们在人的基础上，再了解一下它的 配套的主张理，有助于我们理解《论语》的主要内容。 这是《论语》的核心的思想啊，又为大家进一步的拓展了。那对于我们的中学生来讲，现在来备考或者说研读这个《论语》，是不是应该有几个基本的要求？你至少需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我们才能够应付接下来在这个试卷当中考察的这些题目？ 嗯，是这样的。所以我也跟同学们、跟各位听众啊，说说我备考的一点思考，供大家借鉴。就中学生怎样读《论语》，我觉得这三个方面呢比较重要。第一个方面，中国文化经典研读之《论语》实则，要倒背如流，理解透彻，此其本也。我们知道这是课本， 嗯， 所以是他出题的一个主要的来源，或者是他主要的资源。第二个方面，要熟知与中学生学习与成长相关的语录，进行分类汇编、专题学习。在这个学习的方法上，我们第一节课采用的就是这样的教学方法，可以参考， 嗯， 达到知之并用之，修身成人。我们知道写作实际上不仅仅是技法问题，一个人的思想高度、精神境界、价值取向等等，实际上作文就是做人的折射。阅卷老师阅作文，实际上是阅我们这个人。所以我经常说，麻雀也鸣叫，苍蝇也鸣叫，唱的不是一支歌。所以要想写出文质兼美的文章，只有技术是不够的。所以我们主张在学习的过程中，同学们能够成长，这一点也是我们备考的成果。第三个方面，在正确理解的基础上学以答题，就是学要能够答题，会解答与之相关的各种试题，比如说语音题，比如说成语题，比如说默写题，像这些个题型都可以在《论语》的内容中作为材料来命题，包括文言文的翻译。 嗯， 当然主观题像今年的2018年咱们已经考了，是吧？第一道题就属于主观理解题，还有微写作，甚至大写大作文也都和我们阅读有某种联系。所以读《论语》它的用途是多方面的。 教育面对面空中课堂正在为您播出《论语》，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首先咱们一个层面一个层面来给同学们做这个解读。首先就说这个《论语》实则啊， 嗯， 说白了也就是说未来高考就是存这《论语》实则当中出相关的题目要考察大家的。所以刚才童老师讲这《论语》实则你必须要做到倒背如流啊。那咱们就挑几则，再挑几则给大家再来读一读， 好吧？这样的，《论语》实则呢我们就选取跟文学相关的四则来看一看。 嗯，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言，可谓好学者矣。子曰，由诲汝之知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子曰，吾十又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嗯，这是实则中关于为学方面的四章。你看，从中第一则，安贫乐学；第二则，明智的学习态度是诚实；第三者，学习的三个境界，知之、好之、乐之，达到了乐之的境界， 其乐无穷，我们才有一个健康的学习状态。孔子就是我们为学的榜样。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那同学们应该确立怎样的为学目标呢？所以你看，是不是从中能给我们一些教义和启示？在理解的基础上，你看，我们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回答一些问题。 嗯， 比如啊，我举个例子，你看，我们学习了之后，那学以答题嘛，我们出了这样一道题，说就《论语十则》中的某一则，或某一则中的某一句，联系写实际，写出自己的感想和认识。100字以内6分，或者还可以这样说，200字以内10分。 嗯， 你看，这就是两道题，一道是主观题，另一道是微写作题。举个例子来说，我们选取其中的一则，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怡在，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我相信在安贫乐学方面，在义与富贵方面，我们要做一种价值选择。实际上，这是不是我们的人生观问题？所以你看，就这则题目，我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所学，根据自己的思想认识来答这个题目。 嗯，这是第一个层次，就是《论语十则》当中，你要这十则内容你要做到倒背如流，倒背如流基础上再做深刻的理解，你才做到灵活所用。 嗯 啊，第二个层次，佟老师讲说我们要熟知与我们这个学生学习和成长相关的一些语录啊，这些语录的内容呢，大家也最好能够去多多的了解一下。其实我们在第一堂课的时候已经给大家讲过了，对吧？其实还有更多的这个语录，我们也给大家简单的读几则 啊，做一下示范。 嗯，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临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义也，宁戚。”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服判以夫。”礼屈而过庭，曰：“学师乎？”对曰：“未也。”不学师，无以言。礼退而学师。他日又独立，礼屈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礼退而学礼。 你看这段呢，就是关于《论语》中论礼的一些章节。你看，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的话，是不是对礼就有了具体而深入的理解？ 嗯。 如果在谈论与之相关的内容，或者是与现实相理解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持之有故，另一方面言之有物？ 嗯， 这就是我们专题分类这样学习的一个目的。来，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论语中论君子的一些语录。 子曰：“君子不器。”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子曰：“君子义以为志，礼以行之，训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子曰：“志胜文则也，文胜志则始，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 夫子自道也。 你看，这就是关于君子的标准和君子的立身行事的具体内容。我们主张要做现代君子，继承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 我们连续三天的节目，带着大家读《论语》、思《论语》，一直到我们今天如何去做备考《论语》的工作。也希望大家利用这样的一个暑期啊，我们把《论语》这样的一部中华文学经典作品，又是我们的高考语文卷当中必考的一个篇目，我们详细的去阅读它，去理解它，真正的融会贯通在我们的中华儿女的血液当中，其实这个才是我们最终要达到的一个目的 啊。是的， 好了，那么再次感谢童老师，感谢，谢谢，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8月、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地面温度较高，湿度较大，臭氧浓度较高，首要污染物为臭氧，预计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40-90微克之间，全市各区域的空气质量均为4级中度污染。听众朋友，7月30号呢，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了北京市关于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重要举措的行动计划，确定了117项重要的改革举措，吹响了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开放再扩大、工作再抓实的号角。那么行动计划呢，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为重点领域，一共有13项改革举措，不仅单独成章，而且有4项举措融入了推动减量发展、完善京津冀协同发展、扩大对外开放、城乡治理体系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中，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各方面全过程的要求。那么这13项举措归结为7个方面，一是建立生态保护红线的刚性约束机制，推进地方立法，建立监测评估、监督考核、政策激励等制度，推动减量发展；二是推动加强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治，